人束国庭在记者会话，中方在会谈之中提出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开展建设性合作，并且在互信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王文涛建议双方考虑对开放、包容、促进团结合作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都持开放态度。束国庭又话，中美双方面对面交流有助加深相互了解，加强协调。下一步将会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美方与中方一起推动中美经贸合作早日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有雨嘅天气，同时一股清劲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0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86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6点，系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8升1.6，腾讯控股280.4跌1.6，碧桂园2.83升4.8，恒生中国企业60.6升3.6。美团138.9升5毫，阿里巴巴76.4升1蚊，小米集团9.45跌3.5，京东集团200蚊跌4.2，碧桂园服务17.46升1.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英镑9.429，瑞士法郎8.28，欧元5.268，加元5.849，新西兰元4.88，欧元8.129。每百日元对港元5.6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83点，系升267点。港金报16,3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81美元，卖出175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嘅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住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港岛路面咧，而家半山嘅司徒拔道近住黄泥涌峡道大坑道交界咧较为多车噶。英皇道近住银幕街嗰段咧有啲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嘅。英皇道东行线去北角近住银幕街交界嘅右线咧，而家只俾电车通过嘅。咁啊，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去到太子道西嗰段咧比较多车。油塘高超道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工程要进行嘅，咁所以咧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就继续有封路措施。九巴14H33214X42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系要改道行驶噶。咁现时油塘嘅高辉道去三家村码头方向，近住华东货仓至到高辉工业大厦嗰段咧比较多车噶。沙田嘅新界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至到小沥源路一段咧就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月24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嗨，今日呢预告一下，我哋六点钟啊将会有嘅嘉宾就係 Robin Yee。咁啊，带嚟佢嘅最新派台 自问自答嘅，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嘅。咁啊，亦都有佢嘅好消息会带俾大家。 大家睇佢社交平台，可能有啲知道咗啦。未知你都可以，如果你今日及待想知啊，上去睇下啦。咁都会分享下嘅心情啊，同埋都有讲自问自答，可能系佢短期之内自己推出个人作品嘅一首。咁之后佢有其他嘅计划，一阵都会听到啊。六点钟新闻之后 ，Robin 嘅访问嘅， 冇错啦，一齐。恭喜下佢啦！咁啊，我想讲一样嘢嘅，今日就系咧，我发现咧，随住世界杯嘅嚟临咧，你嘅钱系会使多咗好多。 我以为因为 Black Friday， 都系一个原因嘅，因为咧，话说我琴日做咗一件好傻仔嘅事情， 系 就系咧。咁琴日就係、是、又大家好激动啦，因为即係之前爆冷计呢个阿根廷爆冷输波之后，咁琴日又到德国爆冷输波啦，咁样。咁然后呢即係你呢啲日子出去同朋友食饭呢睇波呢係会有嗰种无论如何都一起嗌嗰种嘅心态喺度，即係有时个人係会激动咗。 係啊，我琴日都係啊，昨日睇日本對德國嘅時候，是是我坐緊巴士。咁上半場其實最先有一個盜肉嘅攻勢咧，就日本隊就有一球射入咗嘅，不過係越位。咁嗰一球其實你都知道越位，但你嗰下你第一下反應係入波先再到越位嘅，即係嗰個 logic 係咁啦。所以咧，我喺個巴士裏邊，我係嗌咗出嚟嘅，哇咁啊！我戴住 headphone 就越位嘅。 係啦，但我係戴住 headphone 喺架巴士裏邊，跟住我嗌完之後，我就聲，哎呀！我喺巴士度，跟住即刻望下附近有冇人望。好彩，首先巴士唔到人，第二其他人都戴住headphone 嘅， 所以就应该唔觉嘅。 所以后 屘可能佢以为球场啲人欢呼。 系啦，后屘我再搭另一程巴士去到日本追和嗰球咧，我就真系好想嗌，唔系追和啊，反超前嗰球， 即系2-1嗰 球，系啦，浅野拓磨嗰球，跟住我系。我好想嗌，但系嗰下个巴士太多人啦，同埋我有个经验之后，我控制咗自己嘅内心，但我只手不停喺度， 哇揸紧， 我好耐冇嗰种啊嗰种嘅感觉， 系唔知点解见到德国竟然输波好激动，咁我嗰下都激动嘅，即系我都同啲朋友一齐喺嗰个好狂热嘅气氛啦，咁我就即系手舞足蹈咁样一嗌出嚟咧，你的手咪会向上咁样一嘢拉上去嘅， 系啊， 跟住我就咁一拉呜欢呼咁样嘅动作啦。我条耳机线断咗， 咪先？你而家仲系用紧有耳机线嘅耳机？ 我系啊，我系唔中意用无线，即系蓝牙嗰啲耳机。即系我好耐年前，应该大概4-5年前已经买过啲无线蓝牙耳机用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唔好用啊？唔好用嗰样嘢系在于佢第一好麻烦，要成日插电啦。 哦、 第二我觉得我感觉上声始终都系会争啲啲啦。同埋始终我觉得系颇贵嘅，好老实讲、哦，我觉得系唔抵嘅。 你而家用紧个几多钱啊？ 我而家用紧嗰个其实都系几百蚊嘅啫，咁但系系我觉得系好值嘅，嗰几百蚊系抵用嘅，即系隔音好，即系隔音 OK 啦，入门级嘅耳机啦，咁隔音好，咁啲声都层次分明咁样啦，咁、 嗯、 所以就我觉得非常之。咁我就繼續用一啲有線嘅耳機，因為如果你買無線，可能下下講緊你好少少質素嘅， 或者比較其實都過千 噶啦，過 千嘅基本都 係啊，幾百蚊嗰啲係麻麻地好用嘅，好老實講。咁所以我一拉就斷咗條耳機線啦。咁而家咧我就慘啦，因為咧你都知道其實。玩呢個音響咧，耳機線係可以使好多噶嘛。 係。 咁我又唔想嘥咗我本身嗰套耳機。 哦，即係你嗰個係可以線同 可以換線嘅。 哦，嗰啲係嗰啲咩動圈嗰啲貴嘢嗰啲。 唔係，都好入門級，好入門級，哦、但係可以換線嘅。咁但係你知你買線嘅時候就會可以價格可以平可以貴噶啦。咁同埋咧，尤其上去咧嗰啲音響鋪頭，即係香港有啲專賣。卖音响耳机嗰啲铺头咧，咁佢哋好好嘅，啲店员会俾你试唔同线系咩声啊，跟住佢会话俾你听点样好啲，点样冇咁好啦，咁你就好容易走咗一个伏位就系、是。 係好似爭啲啲，爭啲啲 upgrade 啦，爭啲啲就爭啲再 upgrade 啦。咁買下買下就好貴啦。 哦，係啊。 於是乎，我而家就唔夠膽再去鋪頭買啦。而家我而家轉為尋求喺網上邊，即係學識咗網購之後，有一樣嘢好，亦都有一樣嘢唔好，就係、是、你使錢會多咗好多嘅途徑啦。但係好似每件買翻嚟又會平翻少少，因為冇咗嗰啲鋪頭嘅租金啊， 同、埋你網購啲回贈又有啲卡咧。我都最近睇緊有咩信用卡網購回贈高咧。 係啦， 係啊。 咁所以就而家我就尋求。求緊即係比較緊網上邊啲價格咯，同埋有一樣嘢好嘅，你網上邊網購你可以比較到唔同鋪頭之間個價錢比較清晰啲啦。 係啊，唔係我最近咧直情玩到再癲啲，都係買耳筒嘅。係咁啊，但係睇緊啲再即係點樣講啊？即係event 用嘅咁一大批嗰啲啦， 即係專業啲嘅 大量啲，可唔可以叫專業都可以係嘅？即係因為同啲朋友即係夾緊，哇、哦、好唔好？即係整一 set 咁樣翻嚟啦， 成批 成批啦。咁跟住咧，你一般都係上網揾零售咯。咁零售啊貴啦，咁但係預咗都要買大量，我唔係買一隻半隻嘅。咁跟住就問啲朋友，哦有冇啲介紹？咁有啲唔同嘅品牌推介，咁啊上網喺呢個網絡嘅公海度揾啦。咁你又見到咧即係外國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 嗯， 即係可能你美國又有，澳洲又有，歐洲又有咁啦。咁但係後屘我睇下就發現，咦？點解佢哋啲樣咧差唔多？係個牌子印喺個可能 headphone 嗰度個樣唔同，係、啦。但係咧，佢嗰個型號啦，各樣嘢咧都好相近 啦， 係啦。其實嗰樣嘢都好相近嘅咁。咁跟住就諗緊啦。即係我覺得以前讀經濟啊、會計嗰啲喺呢啲時候咧有用啊，因為嗰下咧你就會覺得，佢應該係嚟自同一個廠，或者類近嘅廠， 加咗個 label 咯。 係啦，咁啊再加上就，既然買大量，不如試下會唔會有機會揾到嗰啲廠喺邊度嚟啊？即係上網揾啦，問下啲朋友啦。 批發商係 嘛？係啦，咁即係你叫量多啲啊嘛咁。咁後屘咧就即係而家都仲係揾緊嘅階段啦，即係開始有啲眉目啦咁。咁我。但其實個過程好繁複嘅，點解有時你要直接揾一啲零售商等等，就係、是、因為你免卻咗好多煩惱啊，你要傾一啲細節啊，或者啲售後服務好多棘卡嘢噶嘛。 尤其你賣得唔多嘅時候啦， 零售咁 就方便啦。 零售係啦，即係呢一個真係成個嗰個經濟運作，點解有批發有零售嗰樣嘢，真係好睇你本身嘅用價。 嗯嗯。 等緊你有時買嗰啲軟件都係，究竟你企業用啊，定係個人用啊，定係教育版啦、啊？咁已經 專業版啦、 啊。係啦，即係好多都唔。同嘅，咁而呢个网上面有海量嘅资料，同埋你知，如果你要买，头先讲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啦，佢、可以叫做度身订造，可能哦，你想 for 呢个用途嘅，即系你室内听嘅啫，咁啊，用呢啲款啊，你想户外听啊，另一啲款，好多型号，你真系要好有心机去做呢件事先得嘅。咁但系有啲人系好怕烦嘅，咁但系我呢啲咧就等于去旅行，我都好中意。哦，如果要 book 酒店。我就一定係揾曬差唔多所有網站啦，試咗唔同嘅方法，就算同一個網站啊，都可以有唔同嘅價錢。點解啊？因為你用一個嗰啲嗰啲叫咩 private 嘅 browser， 同你search 開嘅 browser。都會有機會價錢唔同 啊？係咩？我呢個我唔知喎、 啊。因為有一種講法啦，你特別而家大家都知道會有嗰啲佢會收集你嘅網絡 嘅 痕跡啦。 知道 你 search 得多咧，個價錢咧有機會會貴啲，或者你係以一個會員嘅登入啊，定抑或係唔係會員登入咧？價錢又唔同嘅喎、又或者你經某一啲第三方介紹嘅網站嗰條 link 撳入去咧，又唔同啊！ 即係等於你申請信用卡都有啲第三方嘅， 你經佢條介紹嘅 link 優惠 撳入去咧，哇！就再多唔知幾百蚊回贈咁啦。咁有人就好怕煩，差嗰幾廿蚊唔好搞咁多嘢啦。但係呢啲位咧，我又覺得好似睇攻略咁，好似你打機揾攻略，我又好中意試曬唔同嘅方法，然之後就逐一睇下邊個平啲，然後咧就會開個圖表 mark 住，哦A 嘅方法揾咧幾多錢 ，B 嘅方法揾幾多錢，做曬成個過程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好啦呢、這個最好，咁就好滿足啦咁。即係我係呢種人嚟嘅，咁所以你要我做啲咁繁複嘅工序咧，我係 OK 嘅。 你嗰陣時買個唔知咩啊，買個 monitor， 你去行電腦 展，變攜式顯示器、啊， 買個 mon 你都可以摸一日啦。 你唔好話買個 mon 啦，我買電話都係啦。我真係行噶，我係去即係譬如旺角有啲商人專賣電話，你會睇啦。你要上網睇下有冇邊啲鋪頭係信譽好啦，另外亦都會睇下 究竟上台出機係幾多錢啦、啊？咁啊，去唔同嘅嗰啲電信商，然後就問下佢個 plan 係幾多錢咯。咁、然後 plan 裏面又有分好多喎，有啲咩 life for 唔知咩 for life 嗰啲咁樣啦。即係如果有好多種玩法嘅 ，OK。 咁我全部都 research， 全部都問。咁同埋又係同酒店一樣。同一个网站有唔同嘅价钱，同一个电信商都系有唔同价钱。点解咧？佢有门市，佢有网站，佢有街站， 同埋有新客唔新客系嘛？ 咁你要真系好有心机去行啦。咁然之后你要问过，咁我又做晒呢啲功课，然后最终得出嘅结论，究竟点样系最平咧？而但系好得意嘅，你揾咗好多唔同嘅优惠计划之后咧、你最终其实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自己， 系乜嘢？ 就是你会怎样用那件事咯、 是 啊， 即是值不值得翻那个、那个成本， 即是你在一个商业或者商家的角度想，为什么他要拆这么多不同的优惠计划啊套餐，就是可能他是主打不同的销售群， 是 他用什么方法去用部电话， 是 即是有一些呢换最简单，有些换机很快的，那他就有一种 plan 咯， 是 可能月供供到咁上下，你就可以 train 部新機。如果有一啲唔係嘅，買一部，然後玩幾年玩到壞嘅，咁又另外一種聽嘅、你首先其實真係你知道曬所有嘅嘢，最後你係問自己究竟你點玩法，即係好似你 headphone 咁啫嘛。 邊個最抵㗎嘛？ 係啦，即係你個 headphone 線，你係追求啲乜嘢？係嗰個音質啦，定係價錢緊要啊？同埋你條線你預玩幾耐啊？你會唔會常換啦？係啊，你平時點樣用啊？你室內聽定出街聽啊？咁你要綜合曬呢所有嘅嘢，你先知道邊一個最啱。 我覺得不可以跟波城講買嘢。我開始覺得波城買嘢咧，佢唔係為咗買嗰個物品啊，即係你而家買耳機啊嘛，你話你買啲 headphone 啊嘛，其實你尋求嘅唔係嗰啲 headphone 啊，你尋求係你成功格價之後嗰種滿足感、 我唔否認㗎，我唔否認㗎，係有呢個元素喺裏邊嘅，係啊，因為你覺得自己做嗰啲嘢啊嘛， 好變態。咁但係如果你屋企人買嘢，你係咪都會喺隔離咁樣幫佢左度右度？煩住佢哋嘅。如果我係你屋企人，我應該頂你唔。 睇下買咩咯，即係睇下買咩啦。有啲會度咯，有啲我唔度噶啦，即係唔係差好遠嘅，即係差幾蚊嘅。 唔係講笑，一陣間咪後我再請教下你邊度買耳機線係可以抵。 但 係 我唔熟你嗰啲喎。 你連嗰啲耳機專業級用嗰啲 headphone 你都搞得掂啦，耳機難你唔到嘅，耳機線啫嘛。 好難講啊，我唔知噶，咁所以。系啊，我觉得你兜咁多圈，最终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嗰样系咩嘛？ 系嘅，呢一样嘢好紧要嘅，所以我冇啊，而家都揾紧一啲冇咁容易断咯，我惊世界杯一阵又嚟多个反级，我又扯断一条啊！ 所以你要知道，你搭啱嗰个嗰条线通咗，就好似啊，我谂好耐拣咩，我拣呢一首，有爱情都有好多条线。可以总共有五种，睇你搭中边条线，你要知道你要啲乜嘢。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距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佢哋嘅派台作品，都话俾你听，爱情可以有五条 channel 搭通佢哋。Lolita 啊，五种爱的物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榄球队出战国际赛，接连发生国歌、区旗出错风波之后，港协暨奥委会日前向辖下体育总会发出新指引，今日下午举行会议说明。榄总行政总裁麦伟斌在会后表示，運動員對於近期事件感到遺憾，他們十分支持新指引，認為實用、容易理解，不相信會對運動員構成壓力。麥偉斌強調，運動員明白尊重國歌和區旗的重要性，沒有對新指引感到困惑和擔心，期待在今個星期週末的迪拜七欖賽事開始全面實施。對於將來再出問題之後，運動員可能要離場，他認為如果問題未能夠糾正，運動員離場是合理做法。香港武術聯會義務秘書何佩西表示，指引因應時代需求，比以往更劃一和清楚。對於運動員日後可能需要離場，他說作為中國香港人，一定要這樣做。其他國家亦都應該如此，運動員不應該為個人利益而犧牲國家的大體。本港新增921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有8500宗，輸入個案有719宗，再多13人死亡。衛生防護中心說，本港之前一個星期的日均確診宗數大約有6300宗，升至今個星期每日大約7900宗，升幅 24.4%。 其中本地確診個案升至今個星期的每日大約7300宗，升幅 25.6%。 輸入個案升至500多宗，升幅 21.5%。 今個星期的輸入個案佔整體確診個案的 7.4%。另外，過去7日死亡個案升至78宗，按週升幅 14.7%。 至於老人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確診數字亦都按週上升。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整體確診個案上升四分一，較為擔心院舍出現個案。輸入個案雖然都有所增加，不過佔整體入境旅客數字少於 4%。中心正是觀察本地和外地的變異病毒的情況。高等法院拒絕南丫海難家屬入品要求召開死因研訊的申請，其中一名入品家屬趙炳全對裁決表示非常失望和無奈，會同律師商討下一步行動，包括是不是提出上訴。趙炳全認為事件之中有很多細節仍然有不少空間需要解釋，現時的解釋未足夠。對於法官指調查委員會和兩宗刑事檢控已經涵蓋一些遇難者的死亡細節，協助家屬的立法會前議員陶謹申說，警方就事件調查八年，調查委員會在最初一兩年進行，即是有六年的證據沒有公開。而兩宗檢控亦都未涵蓋驗船和造船，家屬無法同意，已經涵蓋足夠細節。他指出，如果不召開死因庭，家屬是沒有機會以法律挑戰有關證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明日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一条绳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的生活。我不愿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伸出绿色的天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咧，在天空刮一个洞，系啦，刮咗个窿之后，你会喺上面见到啲咩咧？ Cloud 雲浩影 featuring AF 的新歌叫做《氣流》。关系当中可能经历过上上落落，但最渴望就是最紧要的终点，大家目标一致，中途经历少少痛苦的话都应该捱得过的。 即管恋爱不要等，无论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昨天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瘾，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想觅寻。Would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It's a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欺瞒加痛楚纠结的心情，要我爱你两年就痛醒。 Would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冷静心 game，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想玩出了火，留明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么细，旧日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一遇到上一剂，你要好好将我。 身边嘅 Love Pain。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乐园将会继续落实限流同其他各项防疫运营措施，部分景点、现场娱乐演出、餐厅同商店将会有可能暂停开放或者降低承载量。所有游客必须严格遵循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到达度假区时测温、出示绿色隨身碼，在進入樂園與相關場所的時候掃場所碼，並在遊玩過程之中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等。天氣方面，一道廣闊雲帶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有雨的天氣，同時一股清勁東北季候風亦都影響華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各位喺路上咧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首先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火炭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了，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火炭站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别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创资中学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略为挤塞。重复一次，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对开有交通意外，现在是略为挤塞，经过请小心忍让。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在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enson.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我都好佩服佢嘅。 系啊，佢又要凑小朋友，又要做音乐，而家仲要添多件添，所以我真系要送呢一句俾佢： 披星戴月终于。 哇，乜你今日咁有文采嘅？ 我哋收到音乐嘅嘉宾咧，由 Robin 嘅 ，Hi，Hello， 你哋好。 咁啊，依个卷轴啊嚟啦，呢卷啊，我哋自己都觉得正啊，用你中文名， 好期待， 好好用啊！而家你依个中文名， 好彩你转咗中文， 系啊，呢个叫做披星戴月中月啊，因为本身佢成语就系披星戴月啦，咁我哋就咁样食咗你个名落去，仲有啊，我哋监制忍唔住手啊。画足个月亮喺度啊！ 绝对唔系因为画错笔画，然后涂改咗之后再加个月亮遮住， 系啊， 绝对系佢嘅心机嚟嘅。呢个月亮真系画上去嘅， 系啊，所以呢卷不得了啊！我哋觉得 哇，好靓，多谢。 同埋呢一卷咧，我想讲系初次我哋监制挑战画画， 哦，系系，你系第一个收到佢画画嘅嘅人啦。 好靓，多谢 监制。因为咧，我哋头先咪前都有讲嘅话，我哋呢一卷个意思可以承接住上次即系开枝散叶情嘅嗰阵时候用呢个名啦。 开枝散叶情。 系啦，咁因为即系披星戴月呢个成语，佢本身嘅意思即系话早出晚归啊，成日要做嘢，好忙啊，好攰啊，好疲劳啊，可能有一种咁嘅意思落去啦，即系好忙碌啦咁样。 系。 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几。apply to 我而家 系啊嘅状况啦，咁再加上之前你出 post 即系 announce 咗个好消息啦，系啦，即恭喜你啦，恭喜你啦， 多谢你哋，多谢大家。 系啦，每一个人都话吓，原来上次见你嘅时候已经系带住多一个人上嚟噶啦， 系啊， 上次同 Alex 上嚟嘅时候， 嗰个人匿埋咗。 系啦，咁即系而家多咗一个新生命即将会出现嘅时候，喺你自己工作上面嘅调整嗰样嘢已经要。要開始了嘛， 要調節的了，因為其實個 timing 呢，我們即亦都不是說很 plan 到的嘛，這些東西，但是我就同時間要籌備兩隻歌的 MV 啦，一眾一應 Sparkling Wine 和自問自答這一首新的廣東歌啦。咁其實我拍 MV 嘅時候，拍呢一首歌嘅 MV 嘅時候已經四個月㗎啦。咁就但係又有一啲舞步啦，有啲被要 dance 啦 ，dance 好唔知令我唔知點算好，被抬起呢三個字。係咯，即係 dance 要有啲 lifting 嘅動作啦，咁我就要喺半空中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即係我都 feel 到嗰兩個男 dancer 咧係即係。大汗搭細汗咁樣開始，即係我哋排嘅時候，跟住我對唔住啊，我知我重咗好多，我好跟住佢好 nice 咁樣，即係特登做一副若無 冇事， 冇事， 我頂得住， 輕鬆啊，輕鬆啊， 嚇冇事啊 ，OK 啊，我呢啲身形係俾人做等噶啦，咁樣即係好nice 咯，係啊。 咁但係呢一個嘅安排，因為知道有呢啲動作同導演嗰陣時去講嘅時候，有冇你都話俾佢聽？其實我就即係有咗 B B 啦，咁會唔會可以 輕手啲啊？ 輕手啲，或者可能有少少調整咁樣。 其實我哋排嘅時候咧，我已經同咗。即系 crew 嘅人講咗，因為做嘢係需要知。咁有啲動作本身諗住做都係 cancel 咗嘅。咁我就慢慢 adjust， 但係都想即係因為佢嗰首歌嘅嗰啲歌詞，想喺嗰個 MV 度好 symbolic 咁樣呈現出嚟，咁所以有啲有意思嘅，即係點解要即係升咗上半空咧？有意思嘅，咁所以就都想做。 嗯、 但係有啲部有啲嘢咧，就係、是、本身係。我 T 字型咁樣被即係佢哋舉起啦，跟住咧佢哋 suppose 咧就係要將我成個人打橫，跟住咧就好似一條魚咁又上又落咁樣。本身有一個 move 係佢哋諗住係度成咁嘅，跟住我話哇真係唔得， 有啲驚啊，係會好睇嘅知道， 真係唔得，我個 core 唔得， 用唔到力啊嘛，發唔到力噶嘛。 唔係，同埋我驚啊，即係佢會抽，即係佢無端端事佢會抽噶嘛， 係啊， 即係佢都感受到啊， 即係啦，可能我又唔知道，會唔會突然之間覺得好唔舒服咁咩料啊媽咁樣， 驚個邊雲浪啊！ 咁所以就係啦，有啲動作係 cancel 咗嘅 ，adjust 咗嘅。 可能大個就唔驚玩機動遊戲啦。 係啊，如果佢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個體驗嘅話， 係咁。但係好多時候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始終已經有經驗啦嘛，即係大概知道嗰個狀況就係、是、啊點樣去安排自己嘅作息時間啊。咁變相可能今次再次有小朋友嘅時候會唔會方便咗啊！即係好多工作上嘅安排，大家自己心入面有個底，知道點樣安排係最舒服啦，或者係可能會比起上一次會冇咁騰雞肋咁樣。 我諗其實係好唔同嘅個 experience， 因為咧上次係2020年，咁係全民同全世界啊，同我一齊去養胎，同我一齊坐月噶嘛。咁所以咁所以咧，大家嘅節奏同我嘅節奏其實講 都差唔多， 差不多，即係你唔會覺得好 stress 嘅。但係今次咧，就係、是、你覺得全世界喺度全速前進緊，跟住你就係要。真係要揾翻你自己嘅步伐去做事咯，咁所以就我都希望就係、是，即係我好開心，我年底即係今年內啦，我都出到我即係本身今年目標想出嘅三隻歌，咁而呢三隻歌都係即係雖然時間相隔一個年頭一兩個年尾咁樣，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都係有個小心願喺度啦，咁呢一首歌即係自問自立就會係我即係短期內。 最后一首派台歌咯，系啊。 嗯，呢、這个短期内会系几短期？ 短期其实我就唔想界定佢咯，即系我就系觉得哦，我 indie 时期，即系我嘅独立音乐自己个人 solo 呢一段时间。好似是 launch 咗新嘅一集，但是呢一集是一个慢洗模式，嗯、一直都是一个慢洗模式。咁我谂我下一阵嘅模式就是幕后模式，我希望可以写多啲歌俾唔同歌手，跟住去 take 一个 back seat。咁等我真系可以去踩尽油去再继续去做或者凑够歌啦，咁我先至再开始谂。我好希望下一转。即係如果若干年後我下一轉嘅一啲歌曲係可以派到出嚟嘅時候，我係有一個比較宏觀啲嘅一個 concept 啦，跟住又有鋪排啦，咁樣咯，即係唔係咁過去呢兩三年咁健步行步式，係啦。 係咪即係過咗兩三年自己做嘅時候，你都體會到出一首歌成件事嗰個 package 個 workload 係好大？ 係啦，即係學到好多嘢咯，學到好多嘢，同埋好多時候。好似身边都有啲朋友想帮手，但係可能係帮一阵子，又可能离开又要转个人，帮一阵子又可能因为啲各种原因。咁、所以其实 in the end 都係你自己去 man 住成件事，去将所有嘅嘢成个拼图每一块每一块咁样搵出嚟再砌。咁所以我就觉得即係有啲 攰啦。 即係下年如果我喺度想象自己又会喂奶啦，我又想喂返奶啦，跟住又想即係俾少少时间自己去即係回气啦，咁其实都已经到年尾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即係呢个係一个几好嘅一个 timing， 同埋即係我觉得自问自答呢首歌嘅题材都係讲好多自爱，同埋自己去即係记得返身边一直支持住自己嘅人，同埋去即係去 take care of 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小总结这段时间的一个， 是不是可以叫逗不是逗号，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暂时停止的一个位置，是 一个蛇仔咯， 一个多多多，一个 点点点，是 一个多多多这样 的。但是即有没有自己都有一个画面就是想想，即因为很老实说的小朋友开始大了，跟然后可能你有很多入学啊 click card 啊，很多 实际需要， 实际需要你去处理啦，很多即做妈妈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有很多班又要去报啊，很多入学那些interview 你要去顾住啊，你要去听那些讲座啊，好多呢啲嘢嘅。虽然我自己冇经历过啦，咁但系听落去都已经知道系好忙。有冇大概自己俾一个画面，就系到小朋友大概几多岁嘅时候啊，我就知道嗰段时间应该系可以 free 到少少嘅，咁又可以即系有同时间，你又应该差唔多凑够作品可以出嚟咯噃咁样。 我唔想去，因为我上次我就係有呢个諗法，即係我就 set 咗一个大概嘅一个时间段。我想喂奶，我想喂尝试去喂六个月，跟住我喂奶期间唔可以收返身，跟住我要即係两三个月时间收返身，跟住我就真係喺即係呢一个九个月之后啦，就出咗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嘅手。我嗰一下我係觉得好扯嘅，即係我係觉得我生之前嘅呢一份词我係仲係心口有个勇字，但係我发觉自己有心无力嘅嗰个感觉好，即係都有喺度，跟住我就发觉原来即係呢个都係好大嘅一个课，就係其实即係我真係要俾多少少時間自己，咁所以我就今次我就唔係咁想 set， 我就反而覺得今年最大嘅一個強心針呢，就係我賣咗隻歌，即係我寫咗隻歌俾衛蘭，跟住佢哋打電話嚟嗰陣時我都未知呼吸之間佢哋會用嚟做即係紅館主題曲，咁我一聽到嘅時候我係好感動，跟住我就發覺原來即係其实个天系同我讲话呢度其实开到条路出嚟噶，咁样就睇你自己继唔继续开落去。咁所以我觉得，因为写歌对我嚟讲我系 enjoy 嘅，同埋当我一有嘢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可以好快，即系譬如陶瓷娃娃，我20分钟之内写完嘅，即系啦啦啦，我都系即系 兩個鐘頭之內寫完嘅，即係好似有好多歌我不完美，即係好多歌係當你個 feel 到咧 ，Lost Forever 都係即係好快嘅，咁我就覺得哦呢樣嘢我應該仲做到，係啦呢樣嘢我覺得應該係最即係 realistic， 即係我可以繼續做到，而我都會有。一種好唔同嘅一種滿足感，同埋一種開心，同埋一種成就感，同埋一種貢獻咯。 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Robin 好犀利嘅，就係佢喺我心目中咧，佢都係一個優雅嘅媽媽。即係因為呢樣嘢係喺作品度好反映到出嚟。 俾我外表呃咗。 唔係呢個唔係淨係外表問題，因為你喺作品度係好反映到一個人佢嗰個心理啊，或者佢嗰個生活嘅節奏同狀況。咁我覺得喺你最近嘅一啲作品。我都覺得你都仍然是一個優雅媽媽嚟嘅， 係啦，那個 wild 啲嘅，係 啦，嗰個 wild 啲啦，嗰個就唔計啦。但係你自己嘅作品都保持到嗰一陣優雅喺度。 好啊，有咩回應咧？對於有人喺你面前讚你優雅呢題， 唔係你同唔同意先呢樣嘢？ 我一諗就諗緊 sparkling wine， 唔係呢個係 喺個桑拿度，好優雅， 另一個畫面咁樣樣。係啦，但係可能即係包括今次自問自答啊，或者可能之前一啲作品，我都感受到嗰種有一啲嗰個節奏未係去到。即係未係有啲媽媽係咁噶嘛，即係開始稱住個小朋友唔好跑咁快啊， 即係扯啊嗰啲咁樣。 係啦，即係可能到嗰啲狀態咧，即係可能有時稱住兩個嘅時候就會啲歌就唔係咁啦，可能翻工翻學翻工翻學要唞啊咁樣嗰啲嘢嚟噶嘛。咁但係而家都仲可以好優雅地自問自答，咁我覺得嗰個節奏都仍然keep得住嘅。 唔係，我覺得所以就係、是、開心嘅位就係我可以有啲collab 係玩啲完全唔同嘅，係完全 channel 曬嗰啲其他嘅情緒。冇啊，我覺得其實我又唔係特登嘅，但係我係即係我都希望每一首歌俾到啲。即係我嘅 version of 一啲唔同嘅曲風，即係其實自問自答呢首歌都係有用多咗一啲即係 R&B style 嘅一啲嘢啊，跟住喺即係 melody 上，即係都有審咗一啲，即係我同 Tima 寫嘅時候都特登審咗一啲位係令到佢唔係咁 expected 嘅，即係跟住係而我自己係覺得我都係被佢挑戰嘅，我都係覺得今年我都係嗰、那個主題都係被 挑戰， 被挑戰被人哋玩嘅，即係嗰個高音好明顯，即係唔係我寫俾我自己唱 的。但係 live 都唱到啊！我見喺早幾日 event 商場嗰度，大家都有拍低 啊，係啊，但係咧其實咧我係驚嘅，即係我錄緊嘅時候咧。我係即係 Tima 係，喂，不如咧你唔好飲，不如我哋飲支酒先啦。又係，不如嚟我哋飲支 wine 先，跟住就開咗支 wine 跟喺度飲啦。跟住佢都好 surprise， 我都好 surprise 嘅頭兩 take 嚟嘅啫。即係我哋lock track 嗰個咧係其實係頭兩 take 最鬆最冇諗嘅時候嘅嗰個 take 嚟。咁佢話：哦，其實你好快就上到去咯，冇嘢啊，咁樣幾好啊。咁好快就收咗貨。同埋我都要好多謝 Tima 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佢就年頭錄緊呢一隻歌嘅時間，佢咁啱咧就搬緊 studio， 佢由佢個 home studio 就搬緊去佢嗰個 official 嘅 studio 嘅。咁我去到嘅時候，因為其實就已經疫症啦，咁我除咗見佢，我冇見佢同埋 Alex， 我冇見其他人。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哎呀，我都好擔心啊，因為我 B 淨係一歲多少少。跟住佢話：你嚟我度錄啦咁樣。咁嗰陣時其實佢嗰啲隔音板啊，所有嘢其實已經搬曬過去㗎啦。跟住我去到咧，佢間房係剩翻佢部電腦啦，跟住一支麥啦，跟住佢就攞住佢即係 sofa 全部嗰啲 cushion 攞曬過嚟啦，跟住就搭咁樣，跟住就變成一個勁 DIY 嘅一個 setup 咁去錄呢一隻歌嘅。 我想問一個很無聊的問題，其實如果有即係抬住嘅 BB 要發力，因為啲高音位佢成日講嘅丹田，其實有冇影響咧？佢唱呢首歌， 我發覺咧，其實有時候咧，高音位咧，有時候你想嚟諗發力咧，你係會發錯力嘅。你唔諗發力咧，你就係諗 placement 咧。其實係會舒服好多，人哋聽落都會舒服好多。咁所以其實 一直即係如果我，但係咧有時候我緊張或者驚嘅時候咧，你就會即刻你會想發力，咁你其實就係炒車位，通常就係呢啲時間發生。咁、但係反而呢一首歌咧，佢其實佢 call for 嘅嗰一種。即係要解鎖嘛，即係你高音位佢講緊嘅歌詞係解鎖嘅時候，其實係鬆嘅嘢嚟嘅，所以其實你唔需要去真係話好發力。咁而同埋即係都我都同過，即係譬如蘇道志嗰陣時一齊錄音嘅時候咧，佢都有講過話，我未試過同大肚婆錄音，你係咪真係會即係去到嗰啲位㗎？咁但係我又 so far 未遇到嗰個問題住嘅。 係、但係頭先你話 placement 嗰樣係咪即係嗰個諗法係我一步就踩咗上去，而唔係由下慢慢拉上去嘅意思？ 有少少係咯，即係有啲譬如唱歌老師，我上過一啲堂咧，曾經好多年前佢就會教我話：你一越唱高咧，就越諗低；越唱低，你就越諗高。因為咧，你即係你要想像嗰個音係低過佢實質，或者你想像一個低嘅音係高過佢實質。咁、你咁樣嘅時候咧，你啲 muscle 咧就會冇咁。即係好似壓落去啊，或者扯上去啊嘅感覺就會冇咁多咯。即係你純粹係就咁擺喺嗰度咯， 係 咯、 大概領略到，但我覺得要做到唔容易嘅， 要試咯，係 啦， 要試下啦，係 啦。 我想試啱啱，但我唔知試啲咩音。 你翻屋企先試啦，唔好嚇親小朋友啦。 我唔知攞咩音試啊，嚇親 B B 啊。 你咩胎教好緊要啊，波成？ 係啊，人聽莫扎特噶嘛，無端。你細個聽咩嘅？胎裏面聽波成叔叔唱 慘咯、本身都音樂世家， 搞掂啊！唔好害咗佢，唔好害咗佢啊！真係 OK 喎， 人哋聽莫扎特噶嘛，人哋嗰啲 小朋友，我亂嚟啊哥，係咪先？ 知道什么，灵魂越老越忘。 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 Robin 喺年头一首作品时光树，转头继续翻嚟同 Robin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拒绝南丫海难家属入禀要求召开死因研讯的申请，其中一名入禀家属赵炳全对裁决表示非常失望和无奈，会同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包括是不是提出上诉。赵炳全认为事件之中有很多细节仍然有不少空间需要解释，现时的解释未足够。对于法官指调查委员会和两宗刑事检控已经涵盖一些遇难者的死亡细节，协助家属的立法会前议员陶谨申说，警方就事件调查八年，调查委员会在最初一两年进行，即是有六年的证据没有公开，而两宗检控亦都未涵盖验船和造船，家属无法同意已经涵盖足够细节。他指出，如果不召开死因庭，家属是没有机会以法律挑战有关证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传媒在促进消费权益担当很重要角色。他出席消委会举办的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消费新闻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涉及衣食住行。传媒积极发掘和采访关乎消费者切身权益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讨论，加强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马来西亚大选之后第五日，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宣布委任希望联盟兼公正党主席安华为新总理，宣誓仪式下午举行。马来西亚在上个星期六举行国会大选，无政党取得过半数议席，各大政党联盟一直无法就筹组联合政府取得共识。最高元首决定运用委任总理的权力，在今日召开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并在会后宣布由取到最多席位的希望联盟主席安华出任新总理。阿卜杜拉表示，人民无法再承受政治危机，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发展国家振兴经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咁九龙咧啱啱收到个意外事故喺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旺角近住考明阶段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丽港城嘅。观塘绕道旺角考明阶段有意外塞到丽港城。较早前咧，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喺女童军总会对开慢线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仲有就系公主道北行线去沙田，喺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都系清咗场啦，但系多车嘅。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嘅。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仲有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啊，之前喺新田围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龙尾都比较长噶，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塞到去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环线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半精彩重温。 哎呀，好想去旅行啊，但又冇假。 想去旅行啫，好易噶咋？ 咦，呢个咩节目嚟噶？ 湾区传媒睇咯，逢星期一至五都同你畅游神州各地，一齐用眼睛去旅行。 哇，呢度好似唔错喎。 湾区传媒睇， 主持梁学希、陶冠琪，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叶中原， 我是苏音乐嘉宾咧，继续 Robin 啦。咁啊，头先都已经有讲呢一首歌嘅部分啦。咁啊，继续会再讲呢一首你嘅生日派台作品自问自答嘅。咁啊，罗宾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啦。咁啊，再俾啲巧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觉得自问自答俾我感觉，其实系一个过程嚟嘅，即系佢成首歌都系佢系有喺唔同嘅阶段。我諗喺你心目中呢首歌有唔同嘅版本，因為可能喺最初嘅時候就好似自問自答個嗰個開頭咁樣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 question 喺度嘅，即係真係會諗翻起啊，其實一路走過嚟嘅時候有啲唔同嘅不安感，可能係會有存在過。咁但係可能唱下個人又真係唱到好放鬆嗰個狀態，即係可能諗翻起啊自己做音樂嘅一啲最初嘅感覺，咁所以最後可能喺唔同嘅版本當中都會有一啲係鬆啲嘅，一啲係冇咁放鬆，但最後決定呢首歌係應該用一個自己最放鬆嘅心態去做一個 focus 咁樣樣。 係，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因為呢一首歌我覺得我特別中意，因為呢一種嘅風格喺你嘅歌上面之前真係好少會聽，即係 R&B 呢一種咧。我喺度諗緊係咪就係即係呢首歌嘅英文名都叫即係叫 Ask Myself， 即係問自己咧。我覺得除咗係頭先講嗰啲過去嘅嘢會問自己做音樂想點之外，就係喺個風格上面呢首歌嘅取捨，可能同 Tima 都傾嘅。其實有啲咩嘢你係想做一路未做嘅？咁既然係一個即係短暫休息之前呢一隻歌，不如做咗佢咧，即係唔好諗啦，即係唔好有咁多 hesitation。咁然之後就好有可能你就好。即係有少少都有少少擔心啊！其實我都想做 R&B， 不過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唔知咩嘅諗法 hold back 咗啦。咁跟住就唔好諗啦，呢一隻做咗佢啦。我覺得呢一樣嘢音樂上面嘅選擇都有呢個 ask myself 嘅諗法嘅。係啦，好啦， 好啱一半嘅幫成你 係 咁係都啱都啱。 阿斌你都啱， 阿斌係啦係啦。咁其實因為咧。我做嘅时候呢，我冇諗过会係最后一隻嘅。我係的而且確係想做一啲 R&B style 嘅嘢，想去一个另外一个新嘅 direction， 但係 嗰陣時嘅諗法純粹係想每一隻歌都有啲新嘅嘢咯。咁、而我係一直其實咧，我都好中意啲 R&B style 嘅嘢，但係我自己驚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其實 R&B 呢個級數咧 ，vocally 同埋 melodically 同埋啲 chords 同埋所有嘢係另外一個層次嘅、嗯，即係如果你係 acoustic pop singer songwriter 咁樣，即係你就咁用啲 rock chords， 即係好 basic 好 straight 嘅 chords， 你可以寫到一啲好 strong 嘅 melody 出嚟。而嗰陣時我就覺得啊、哦，我呢啲嘢好容易掌握到，就我覺得 R&B 係另外一個層，即係最高層次，我覺得會係 jazz 啊嗰啲啦。咁我覺得 R&B 就係介乎喺即係嗰兩個之間嘅一啲位置嘅，好闊嘅一個位置嘅。咁我就一直好驚自己 vocally。即係未必 handle 到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因為我自己一路暗瓦底又好中意聽啦，同埋我自己亦都暗瓦底好中意唱呢啲歌嘅，咁所以我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啦，咁樣咁佢都有佢嘅鼓勵下，咁、我哋就試咗呢一個 style 咁樣，咁就同埋其實 R&B 都分好多款噶嘛，咁呢一款就都係比較 mellow 啲啊，都係比較即係唔會覺得即係脱離得我之前嘅嘢太多嘅一個 style， 咁所以係啦，就呢一忽係啱嘅，係啦，但係就真係去到我其實開始去策劃兩首歌嘅 MV 嘅時候，嗰陣時都未知有 BB 嘅，咁、但係我即係亦都諗下，我就慢慢覺得應該係時間咯。系啦，应该系时间。咁而我都希望我即系日后仲有力气去继续做嘅时候，我又可以继续去挑战自己。咁而系咯，都有好多即系首歌，亦都有好多即系回望翻自己嘅 career 啊，或者回望翻自己经历过嘅所有事啊，跟住即系。嗰啲所有嘅迷茫期，跟住從中喺度問好多問題之後，自己嘗試透過寫歌或者音樂去揾翻個答案嘅，係有呢、即係我好多歌，我其實都係有呢一陣嘢喺度，係啦。我寫demo 嘅時候，其實本身個demo 名係就 Dear Me， 係啦 ，Dear Me， 咁我都即係係有少少係。記得你 focus on 嘅嘢應該係啲乜嘢啊？記得你即係重要嘅係你身邊嘅人、你身邊嘅朋友、你身邊嘅即係或者你嘅經歷啊，嗰啲嘢係你拎、人哋拎唔走，你一定要繼續去做你自己嘅即係number one fan， 係啦，自己相信你自己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人聽佢哋會覺得啊，你係咪講緊你老公啊？或者你係咪講緊心諗我唔係諗緊我老公。 哎，老公唔好聽啊！ 通常有咗小朋友都 係 咁啊。 唔係，但係即係我喺度諗緊，即係係咯，即係身邊嘅啲音樂人啊，或者身邊即係佢唔係事必然要幫你嘅人。咁但係都係一直喺你身邊度留守住，因為佢覺得即係佢相信你嘅 craft， 佢相信即係你喺音樂上嘅一啲造詣、一啲諗法。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令我感動嘅，係咯。 咁其實佢嗰陣時寫呢一首歌，即係 Dear Me 嗰個狀態，有冇話嗰段時期嘅你係可能有啲乜嘢嘢觸發到你喺呢一即寫呢一個曲，令佢諗起呢一樣嘢咧？ 我諗因為其實自己係特別係我諗 Indie 呢一段時期啦。即係回望翻，其實係好複雜嘅，即係可能好多人那個第一個切入點就係覺得，唉 ，indie 梗係好啦 ，indie 即係你去即係有好多自由度，但係當你做咗 indie 之後咧，其實你就會發覺，哦，原來我好多嘢我之前係真係好細路女，即係好 take for granted， 即係就算哪怕即係你無論你同之前合作過嘅人或者公司或者單位，即係你有任何嘅即係唔同嘅 viewpoint 都好啦，人哋都係幫過你，咁人哋都係即係 個心都係想你好。咁所以其實即係自己做 indie 嘅時候，當你自己要拼湊曬成件事出嚟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原來嗰陣時即係都幾辛苦嗰個人啊，或者嗰陣時都幾即係佢哋都幾即係我嗰陣時就未必睇到佢嗰邊個 angle， 咁就可能。唔知啊，疫症期間 lock down， 你諗好多嘢噶嘛，咁就可能即係你經歷咗呢一段少少嘅 indie 時期，你就會覺得其實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同時間都雖然自由度係，即係我唔會覺得後悔嘅，即係我覺得成條路下落嚟係每一個階段都有嘢學嘅，咁但係。系咯，即系我谂我系有呢一下咯， 系，跟住所以就咁样又即系出格到自己咁样去写呢啲，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跟住系咪都有即系天马亦都有喺曲上面即系同你一齐再揼，即系你头先嗰个 start 咗之后，跟住又再同佢哋一齐再， 系啦系啦，因为我本身我嘅 melody 啦，同埋个 lyrics 啦，已经系大概系喺度，但系即系可能喺个 chorus 位佢会喺一个我冇 expect 嘅位度，其实呢一句可以咁样 chop 断佢，跟住咧呢一个位可以咁样样，跟住我就哦，即系我个人谂嘢好故事嘅，跟住佢因为佢 as 一个 music producer 嚟噶嘛，佢谂嘢系比较数学嘅，即系佢谂嘅嘢系比较，佢会审到啲，即系好似煮嘢食咁，佢会审到一啲嘢，令到个听众。即係我覺得好似有少少 psychology 咁樣嘅，即係令到個聽眾會有個驚喜點，或者有個覺得啊，咦冇預料到你咁，但係又幾好聽喎嘅一啲嘢，咁佢就有幫我慢慢咁樣審呢啲嘢出嚟。咁而其實個 bridge 嘅部分咧，係佢話啊，其實我一直都想咧做一隻歌，好似Coldplay 其中一隻歌咁，突然之間去到一個段落咧，係轉曬拍子，轉曬 time signature tempo 同埋 key 所有嘢。咁嗰個位咧係完全我 credit 佢，因為係佢覺得哇呢個位好正，咁佢一揼咗一個下低之後咧，我哋就一齊去。top line 成件事，跟住就变咗系，因为其实你自己喺即系成首歌嗰个歌词去发，都系自己脑海入边发生嘅事情嘅时候，你就好衬呢件事咯，即系好似啊，你去咗第二个位，跟住你又再翻嚟咁样咯。 系啊，即系个 bridge 嗰位系真系好似你咁讲，即系好明显转咗，跟住推进推进推进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即係呢啲好多都係 Team R 嘅功勞嚟嘅，係啦係啦。 咁而喺歌詞方面有 Team R 啦， 嗯， 係啦，呢一個係有冇一個點樣緣分呢首歌揀選咗佢去寫？ 其實咧 ，Team R 係我一直都好仰慕嘅一個填詞人嚟嘅。咁之前咧，我同 Candy 第三隻碟 Sail Away 咧 ，Sail Away 係佢填嘅。咁其實之前都有合作過幾首咁樣。咁我一直好中意佢份詞，因為佢啲詞啊，因為其實佢係有一種智慧喺入邊嘅，有一種好 classy 嘅智慧喺入邊，係有你頭先阿蚊你講嗰陣文藝嗰陣趣，但係佢又有佢自己嘅 style 喺度，我一寫完整呢個 melody 嘅時候，我就覺得係需要係一個女填詞人，唔知點解咧，個 feeling 就係覺得係，跟住睇我啦，啊左諗右諗應該邊個咧，一諗到 Team Lee 嘅名字就係啦，即係好快就覺得係應該係佢，咁我又好開心佢。即係一口就答應咗，我話：我都知道你應該好忙噶啦，咁但係即係我想睇下你有冇可以幫我填呢份詞咁樣。咁佢又好好咁樣，咁我就即刻同天馬講：，我好啊好啊，咁樣就我哋就share 咗，我錄咗一個英文版嘅 demo 先嘅。咁所以佢都有睇齊曬我英文嘅，即係我所有出嚟嘅意思咁樣咯。咁佢又再次將即係用佢嘅詞彙同埋佢嘅即係 craft 佢嘅 style 去再將呢首歌昇華咯。 咁但係demo 嘅詞嗰個大朗嘅 content 或者個意思，其實同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個版本係咪都比較相近嘅呢？ 我覺得係相近嘅，我覺得係同埋佢每一段入面嗰個意思，即係襯托埋個 melody， 即係佢係有，即係可能一開始 verse 嘅時候可能好似灰啲嘅，跟住去到個 chorus 係有好多，即係會多翻一少少嘅答案嘅。但係我覺得佢嗰份佢呢一份詞嘅唔同係 我嗰份詞冇嘅就係、是credit 少少翻俾自己咯、嗯，即係有時候佢即係佢係有用翻，即係但你花力氣花心機總保護我各種嘢，但係才懂面對麼？即係佢有一種反問就係、是其實都唔係因為嗰啲人。所以你先至面對到，有時候你其實你可以係 ask yourself， 你係其實有時候你愛咗自己先，或者你睇到你自己先，人哋先睇到你，人哋先至即係你先至睇到，同埋你先至睇到其他人幫緊你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有一種咁樣嘅 dynamic relationship 嘅，有時候即係你當人哋好想去一生好想去幫你，但係你唔幫你自己嘅時候，你唔想去喐嘅時候，其實係冇人幫到你噶嘛。咁、有時候，所以我覺得我好中意即係呢個 concept 就係、是、in the end 佢將我本身個 demo 再加咗一層嘅意思咯。 咁欣賞自己呢樣嘢，你向來覺得自己做唔做到嘅？ 我就係覺得自己好渣咯，所以我原本個 demo 冇 咯。係佢俾翻多少少嘅信心你添。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喺呢首歌入邊，因為其實我覺得個內容係一種叫做比較 complex 啲、好複雜嘅一個情感喺當中嘅。我諗都唔係單憑可能就咁睇完份 demo 詞可以完全表達到你原本的意思，會不會跟 Team Lui 本身可能都有講多少少，就是關於這首歌最初的思考過的畫面的情緒在裡面，令它容易點去表達到？ 有的我其實知道呢，有時候英文 demo 詞呢、直譯呢是會很亮的 例如是用哪些英文， 你直接這樣說去多謝身邊嘅家人與朋友係好亮， 係 即係或者 唔夠優雅， 或者你直接去係啦，或者你直接去寫封信俾自己係做過嘅，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做過嘅，咁所以佢就會即係呢個填詞人，佢就會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用佢自己嘅 creativity， 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講同一樣嘢，但係再將呢件事昇華咯。因為我個人比較頭腦簡單，講嗰啲 demo， 即係講用嗰啲 demo 詞比較直白，咁所以咧，所以就要依靠呢啲。 我好想知你 demo 到底講啲咩？係 咯，你咁樣講完， 你講到咁，你咁妄自菲薄嘅，係 啊， 唔可以咁 得㗎，你要信自己，係 你要 欣賞自己， 欣賞自己。 多謝，係我要記得，我要記得。 係啊，一切都係源自於你自己寫俾自己的歌。 唔係，我係純粹係覺得，其實咧英文 demo 你係聽落係唔覺得有問題㗎嘛。 但如果將佢直接轉做中文就怪怪 地啫，先至有啲怪啫。 係咯係咯，即係好似就正如即係 Don't you let go, they will always be tomorrow。英文你唔覺得有問題㗎？係 好靚添。 係啦，你直譯啊，直譯係唔得㗎嘛。 天一定會好天嘅。 你呢個好傳神啦、啊，喂！ 係咯， 希望再明天咯、啊。 耶！咁樣， 仲要有個耶咯，係最 係啊，跳起耶咁樣嗰種。 咁啊，即係將佢變咗做一副咁優美嘅中文詞啦。你有冇發現其實唱出嚟同你 demo 唱英文詞嗰一個演繹嘅方式多多少少又有啲唔同咧？即、就、係、是、個 focus 上。 會噶。一直以嚟我啲英文 demo 詞轉咗做中文呢係要處理，即係要轉一轉個處理方式㗎。咁、但我又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relationship 就係當你即係你好似你生咗一件出嚟，不過原來佢可以變咗 twins 咁樣。即係但係佢有兩個唔同嘅性格，又有兩個唔同嘅喜好，或者又會有唔同嘅人鍾意咁樣囉。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正嘅。 係咁啊，所以自問自答咁啊，製作創作係咁啦。咁去到 MV 頭先都有講到，即係有啲好高難度嘅動作，見到就生緊咗一啲啦。咁喺嗰個 concept 上面，係咪自己可能喺呢首歌一路做嘅過程都有少少諗法，然後再同個 crew 一齊去傾 嘅？其實呢一首歌嘅 MV， 我係同時間同 Sparkling Wine 嘅 MV 同時間籌備。咁我就發覺自己有 BB 嘅時候咧，同時間咧我係即刻啊，係過咗第 七周之後咧，係即刻冇電，即係啲電係 drop 到負。咁所以我就呢一個 MV 我係全權俾阿 V 導演幫我負責。咁阿 V 我好 buy 佢啲嘢，咁所以佢其實整咗個 storyboard 俾我嘅時候咧，解釋嘅時候咧，我就有少少因為冇電嘅關係就聽唔明。好啦，我全權俾你負責啦。好啦，咁 好信任。 係啦，咁但係去到拍攝嘅時候，我一見到佢即係實質出到嚟嗰件事嘅時候，我就係覺得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 surprise， 佢真係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因為可能佢自己都好喜歡呢隻歌啦，同埋自從上次佢知道我係即係其實拍 MV， 我可以為咗個 MV 做即係好癲嘅時候咧，佢就真係我 feel 到佢係更加落力去做呢一件事，所以我都好感動，好多謝佢。 所以就有而家呢一首 Robin 最新嘅歌啦，自問自答，亦都會係即係呢段時間一個小總結啦。咁啊之後就會再全力啲，就會喺可能幕後啊嗰啲咁樣去嘅 幕後模式係。 模式就會開動啦，咁大家如果要揾人寫歌啊嗰啲咧，就可以揾佢啦。 好啊， 但我哋都會之後期待你下一個嘅下一個作品， 係 唔係下 一胎？ 唔係，即係驚以為下一個 B B 係嘛？係啊，即係下一首歌，下一個作品。 我係咁多噶啦，係咁多噶。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光陰跑跳掠過。得到的卻不記起，什麼風光亦一限期。不安感會掠過，倒影於鏡中對比。誰看到我如沒空氣？不分眼睛閉緊，原來下世紀以來淋忘於翻滾。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内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 So 痛一起，诚恳回应我心狠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听个 Robin 嘅自问自答，听日见。